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你他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新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看到鲜艳的玫瑰芬芳遍地，我感觉这些情景是那么熟悉，我竟已满街的情人如此甜蜜。我记得这一天你是那么美丽，红玫瑰黄玫瑰盛开在二月十四，也许你还记得，去那棵榕树下等候你，我会去那唱片店里等候你，啊，我会在今夜梦中等候你，啊啊，二月十四夜晚你会在哪里？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听到这张学友的国语单曲《用余生去爱》，作为对自己出道30周年的纪念，他称自己是慢郎中，不断的参与音乐制作，所以呢，完成的时间和过程当中也就越来越艰辛。 他自称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相爱的人为爱勇敢的付出的新闻才产生了一个歌曲的灵感，是外国民谣，比如说 Remember 波斯猫不想长大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他们把 Play 玩得特别的淋漓尽致，拼贴才华是他们的专长，伦敦大桥垮下来。 终于到了你住在的国度，照片中的风景变成虚无，昨天我多么羡慕，今天踏出这一步，感觉竟然想结束。你说的故事的历历在目，还是有爱情越来越不清楚，因为自己不在乎，看着别人好幸福，爱你爱得太唐突。那几天那专注，全部只是为了向我结束，再多的天空下不起来，像块陌生的老王。伦敦大桥垮下来，我也不离开，你的誓言说得太快，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凭借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跳舞都跳不完。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 爱。我唱歌不抱也不爱，眼神看起来有点呆。黑帮竟然没你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很奇怪，没有人爱。到处是小声的大方派，是我最勇敢。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别人多少。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你再靠过来。只要夜幕一被拉开，音乐的节奏响起来，随便把姿势摆一摆，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虽然大家说他不是特别帅，很奇怪，没有人爱。到处是小声的大贩卖，真是我最勇敢。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靠过来。 画青蝶，漫舞草与花河间，时光一盏怎知觉，天山雪，江南月，一曲心经剪红叶，此若为梦景犹缺，南泥湾边忍离别，梅花开谢几桑田，人不见伊人念，落入旗袍望婵娟，谁能用手中的笔写出我们的回忆。崔子格，梅花开。 冬天走过春天来，泪珠儿落了柳城海，梨花儿带风却花白，一心却等梅花儿开。人在沧海，心在苍山外，世事望穿是天意下的一猜。可是你还不回来，你若回来，花儿才会开。你若回来，花儿才会开。

lonely room. I'm walking alone. Where did it begin? Where will it end? And when the dark night comes, who will save your soul on the lonely road? Will I walk alone? Darkness coming near. Now I don't know why I'll be hovered high to find the brightest star with its brilliant light. So I pray to you, will you shine on me? 友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一，农历4月2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3度。廊坊中雨转小雨，26度到15度。首都北京小雨，26度到15度。近邻天津小雨转阴，25度到1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

却也听不回那撕碎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落，都怪爱的故事太过完美，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滋味。都怪爱的故事太过完美，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短暂等于永久，那是滋味。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性是一种理智，人的一生不是得到而是学到，让心思成名，让言行磊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都不要去碰，流真诚的泪水，露真诚的微笑，如此以往便不会内疚，不会抱憾，便能坦然处事，让生命充满阳光。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彩色相片。 今天肆无忌惮的光线，这些要模糊的脸笑得很亲切，转眼说不出神的语言，有神到死的沉眠藏进心里面，总是在临走前拍了相片，就留下证据再无法毁灭，总是在忘记前变得明显，就刻下回忆再无法对决，也是谁与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清华大学20日表示，今年清华将打破学科界限，把本科专业整合为建筑16大类，全面推行大类招生、培养和管理改革。环保部19日晚间公布，截至到5月18日，第三批7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均完成了第二阶段下沉督察任务，7省市已问责2976人。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中方战机在黄海上空拦截美方侦察机，最近相距46米。国防部对此回应，中国军方依法依规对美方的飞机进行了识别查证，有关操作是专业的、安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启了其上任以来的首次出访。他将分别与海湾国家、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举行峰会。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强新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煮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debo hac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单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时间总是让每一个人幻想这么多的快乐时光，爱情很危险，所以要勇敢，时间会帮我的忙。墙上的钟响过了12点，爱情也消失为马，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悄悄发来忘记语，纪念我爱过你。 I'm so bad at it。 还没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孤孤单单地跳到天亮。 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我不会，我不要忙忙忙忙不一起骗自己，拼命反反忽略我的梦想，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办不到为了爱情空转。拿走你给的回忆， 拿走你给的回忆， 墙上的钟响过了12点，爱情也 的消息，妈妈。只要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悄悄话还是你，今年我爱过你。往事很美，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孤孤单单地跳到天亮。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我不会，我不要忙忙忙忙，故意欺骗自己，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为了爱情空转， 深呼吸练习我们你，别担心我一定可以，我相信爱有一种另一个能力。 忘记你爱我的原因，明天起我不认识你，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正式成为职业歌手的白举纲，未来犹如此刻的天空，即将迎来破晓时的灿烂千阳，就像是电影里面的金骑士，拥有最自由的灵魂，只要初心不改，无论什么身份都能够驾驭自我，迎风而上。来听到的是周笔畅和白举纲的 方大同，他的音乐是绝对值的，他的才华也特别的出众，他是华语乐坛里面全才型的一个男歌手，他的作品当中的浓厚的生活气息，令他们这类纯种的美式 R&B 的血统的曲调，却能够在东方的题材下面书写得非常入心。来听到的是女人。 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看到多眼想说再见，感觉到不耐烦，想要解释却说不出原因，真的莫名其妙。其实他也很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你从没有到过未来世世界，还有你没有对你的女人好，没有总说爱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引诱甩引诱。哦，你你要对别的女人好，朋友总说她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引诱甩引诱。哦 yeah, yeah, yeah, 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少有时间不是翻脸就是无脸无茶，怎么小事变成了大问题，怎么什么都计较，其实你不够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他不放在心里没有解离过。哦，你不要对别的女人好，不要总说她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哦，你不要对别的女人好，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耍一个。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多么好的人和你过一生，但在你手上只有一张旧照片，到时你会承认你也已爱了他多少年。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你不要对你女人好，不要总是太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你要对你女人好，不要对你女人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

生于80年代的孩子可能会很熟悉《鲁冰花》这首歌。珍妮在91年的春节联欢会上面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流行的儿童歌，所以呢，这首歌一出现，当年就风靡了整个大陆地区。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邰正宵版本的《鲁冰花》，一起来听。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不死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啊，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歌手的身份出道，在随后的4年里面呢，谢蓉儿出演了4部电影，发行了5张畅销专辑，保持着1年1张甚至是2张的一个唱片速度，被誉为90后的新生代的歌手小天后。记得在11年的时候呢，谢蓉儿还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啊，我这儿还有一张她当年的这个专辑的亲笔签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们都是坏孩子》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谢蓉儿演唱的《寂寞》。 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快，青春就这样被掩埋，化成一颗尘埃，忽然砸下来，我还 到现在，我一直在徘徊，我害怕受伤害，我把自己保护起来，我幻想的未来是多么的精彩，可现实让我悲哀，我寻找的人一次次错过在茫茫的人海，我像一片叶子飘飘荡荡何时落下来，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 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开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者享受私人音响。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五月十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的追求。 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由小安填词作曲，收录在了张学友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在你身边当中，这首歌就叫做在你身边。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正想地站着站着，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羽泉与你相约，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明天见。 天就快亮了，我还醒着，梦总让现实插手去抉择，时间不多了，想告别却不舍，一晃一错过多少生活，不知不觉我习惯了欠缺，但不习惯没你的夜。